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34集，冤魂不散。 那请问兵外人员是不是也有攻击啊？ 正宗道门的符箓如何？ 陈国良睁大了眼睛。 有龙虎山、茅山、青城山、圆明宫或者合造山的驱邪符，佩戴可以安神定气、驱邪退恶。不过没法给你很多，在我的职权范围内，每个月只能给你一张，你也别嫌少啊。虽然都是最普通的驱邪符，但是现在外面假货横行，我敢说你们整个湘江也拿不出几张正宗的道门符箓。 够多了，够多了。 要是有这些真货在手，陈国良以后哪里还需要去招摇撞骗呢？更不必说因此能跟特管局搭上线，那意味着他从此也有了大佬靠山。冬至却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。 你也别高兴太早，编外人员也需要报名考核之后才能加入。还有，特管局是执法部门，不是你对外炫耀身份的工具。你在外不得泄露特管局，不得利用特管局来行骗，更不能做违背法律和国家利益的事情。 明白，明白。哎呀，东哥啊，你这话就瞧不起我了。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湘江人，可也是中国人，怎么可能会做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呢？而且以前呢，我是没正式拜入道门，才只能靠嘴皮功夫，以后我就可以真正帮助别人了。 有没有不是靠说的，是要看实际行动。你要是想加入，回头我给你发一份表格，你填一下个人资料就算报名了，回头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。 好好。 我知道你跟很多富豪交往甚密，但在世修行最重要的是行善积德，这善它不只是对富人，对穷人也要一视同仁，别只顾着赚钱经营人脉，却忘了更重要的立身之本，否则迟早必遭反噬。 我现在啊，每年都有捐款给慈善机构，以后还会定期到福利院去给老人家发放寒衣食品，积极参加义工和志愿者。 说话间，两人来到了商场，这会儿正好是早上刚营业的时间，店铺里没什么人。冬至很快挑好了一套西服，拒绝了陈国良要买单的举动，拿出龙身给他的那张黑卡，一下子就把陈国良给镇住了，再也不敢抢着结账了。龙身一直没有联系冬至，也没跟冬至说要去做什么，但冬至知道对方肯定是有正事要做，而且十有八九是为了他的事，所以没有去打扰，直接与陈国良两人去吃了午餐。午饭后，陈国良本来有个约会，为了冬至的到来他推掉了，但对方有事相求，又很迫切，一直电话来找。冬至看出了他的为难，主动提出跟陈国良一起去看看。陈国良自然乐意，忙带着他驱车去了对方家中。这是一处位于半山腰的别墅，据说在殖民时代，这里只有英国人和英国女王授予的太平绅士才有资格在这里买房子，现在自然是没有这个规定了，但别墅的价格依旧不菲，尤其是在湘江这个地方，身价不丰厚一点都买不起。对方姓聂，叫聂圭，是聂家的掌舵人。聂家在湘江从事房地产和珠宝生意，家族产业不上市，但根据八卦报刊推测，家产应该是在湘江排名前十以内。不过这些家业都不是聂圭挣下的，他是一个典型的纨绔二世祖，留学归来之后就一直吃喝玩乐，奈何父母骤然离世，偌大的产业落在了他手上。据说前阵子聂圭还跟自己的叔伯兄弟对簿公堂，打了几场官司，最终才拿到了大部分产业和生意。不过聂家并未在他手里继续兴盛下去，最近更是传出聂少流连夜店，夜夜换女人的传闻，大家都说聂家在聂圭手上迟早要完。这次联系陈国良的就是这位聂先生，冬至一看到他 就觉得这个人像是几天几夜没睡觉了，眼窝一片青黑。聂贵的脾气也有点急躁，一看冬至进来，还以为是陈国良的助手，就挥挥手：“ 陈师傅啊，今天就我们两个，你让助理出去等吧。”“ 哎，这位姓东，也是很厉害的一位师傅。今天呢，他正好来湘江办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特地跟我来一趟的。多个人也能帮聂先生参详一下。” 冬至实在是太年轻了，一张脸又生得软萌无害。陈国良这样介绍，聂圭还是半信半疑，打量了冬至好一会儿，才伸出手：“ 东西服是吗？哎，幸会幸会啊。” 冬至也不介意他的态度。入特管局以来，这样的面孔他见得多了，包括之前的陈国良，后来无一例外都是态度180度大转变。聂圭就开始说自己的事情：“ 我最近精神不振，老觉得怎么睡都睡不够，精力一天不如一天，喝中药吃各种补品也都见效不大，还老觉得有人在耳边说话。哎呀，去医院检查呀，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，没有幻听，也没有得精神病。” 所以聂圭不得不从科学转向玄学来求助陈国良。“ 你最近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人或事？”“ 没有没有。” 话虽这么说，但聂圭的脸色古古怪怪，让人无法信服他的话。“ 最近身体不行了，我连夜店都没去了。陈西福啊，你觉得我会不会是被狐狸精缠上了呀？”“ 应该不会吧。你说你总听见耳边有人说话，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？”“ 好像是我妈在说话，具体说什么我不记得了。哎呀，她生前就总唠叨我，说他们就我一个儿子，担心我走了之后被那些叔伯兄弟欺负。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陈西福啊，你看会不会是我妈冤魂不散？要不要我们做场法戏之类的？” 陈国良嘴角一抽，刚想说令堂又不是你害死的，哪儿来的冤魂不散，就听见冬至道：“ 我看见了。”“ 看见什么？”“ 令堂从楼梯走下来了，现在就站在楼梯口，正看着你呢。” 聂圭猛地回头，楼梯口空无一人，他头皮一炸，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令堂穿着嫩黄色的裙子，戴着一顶礼帽，不过好像有点不高兴。他开始说话了，他说你现在没人管，成天去泡妞，眼看着生意都快缩水一半了，就算没有亲戚跟你斗，你迟早也会把聂家的生意都败光。”“ 怎么会呢？我……”“ 哦，令堂又说话了，他说他生前总要你早点成家定下来，你不愿意，与其让你现在成天浪荡，不如干脆让你布局，也免得你出去沾染一身病。” 聂贵的脸色更白了。“ 哎呀，妈妈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你这不是坑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哎呀，我要是布局了，谁去给聂家传宗接代呀？”“ 可以估计啊，再不然收养，或者等你染病挂掉了，再直接被你的大伯他们继承。”“ 你胡说什么？”“ 你妈在等你说话呢。” 陈国良暗自一乐，他早就听说聂家是女人当家，聂圭他妈在世时，集团公司一应大小事务基本都是他妈拍板决定的，标准的女强人作风。在强势的家长领导下，儿女要么懦弱无能，要么叛逆放荡。聂圭明显是集合了两者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怕他妈。把他妈搬出来的确很有效，聂圭立刻老老实实地保证以后绝不出去乱搞了，一定洗心革面做人，好好学习如何经营家族事业，绝对不把他爷爷老娘留下来的事业都给败光。冬至也给了他一张符。 这是安神定期的符文，你佩戴之后身体和睡眠都会逐渐好转。多行善积德啊， 以前的不顺自然也会跟着消失，但令堂还是会继续住在这里。如果你固态复萌，那神仙都救不了你，你也不用再找陈师傅了。 聂龟半信半疑地接过符文。 这真有用？ 没有你还我。 我就随便说说了，随便说说的。 哼，别动，我现在帮你调理一下身体。 聂龟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把冬至放在眼里，但现在他发现了，从头到尾基本都是冬至在说，陈国良很少插嘴，对冬至的态度也十分尊敬。他就是弱智，此时也能看出冬至才是两人的主导，更何况聂龟不是弱智。但他依然对冬至的年轻感到不安，这时就见对方往他的肩膀两边扶了一下，又让他坐下，在聂龟的百会穴处按住。 行。 在陈国良耳中，冬至的声量跟平常差不多，并无异样，但在聂龟听来，这个声音无异于重锤，在他耳膜里猛地一响，自己浑浑噩噩的神智忽然之间就被清醒了，振聋发聩，醍醐灌顶。聂龟看冬至的眼神顿时就变了。 师父，大师，您对我用了什么神术啊？我怎么感觉好像精神一下子好了很多啊？ 这叫狮子吼。 冬至的表情在聂龟的眼中越发高深莫测，他没有多解释，但聂龟反而觉得就应该是这样，高人本来就该端着架子和脾气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